哇！今日咧實在太興奮，太興奮，太興奮了！因為咧今日開心啦，有兩位專家咧嚟到我哋啊東頭灣道99號啊。咁啊，首先介紹我隔離呢一位啦，唔係左邊先啦，嗰、那個三面哇熟面口啲嘅，就啊呢、這個香港啊殯儀專家，就係呢個咧達人在線嘅著名星級主持人陳達人。 哇！你個頭劇都幾長。 另外咧就亦都要介紹啦，特別係。要即係鼓掌歡迎啦！呢啲，尤其你咁多 fans， 我梗係要鼓掌啦，更加嗱就係咧啊呢一個香港首屈一指嘅陰謀論專家，哇，數一數二嘅陰謀論專家， 因為得你一個，因為得你一個，所以係數一數二。 星匯網嘅呢個著名嘅陰謀論專家啦，同埋呢個陰謀背後嘅主持啦，就係阿 Adam。 多謝， 歡迎曬， 多謝， 今日咧，我哋呢個組合咧，係咪好斬心咧？咁啊，因為咧嚟緊啦，即係我哋咧就喺不久嘅將來就可能會有一啲嘅合作啦。 可能嘅啫嘛。 凡事都講唔到嘅世界，咁啊，但係都要講。講一句咧，就之前咧，即係其實未正式同你哋啊，即係有合謀未？有呢個相遇之前咧，其實我就已經係即係諗住係將呢個節目咧，就係嚟一個暫時休息嘅嚇呢一個選擇嘅，咁就去到6月10號就會係做一集啦。咁啊，做咗呢個決定之後咧，先至遇到你兩個。應該話先至同你哋一齊無端端咧不謀而合嘅，所以咧即係呢件事係真嘅，係啦，咁要解釋一下先，唔好一間以為咧，喂，原來你一早有陰謀嘅，嚇、啊，即係原來係為咗要做呢個節目新節目，所以唔要東頭。 不謀而合都係阿花姐講嘅啫嘛， 唔係咁嘅， 唔係佢改嘅，唔係佢改， 佢講出嚟我哋話啲啱聽喎， 係啊，所以 好彩你唔係講蛇鼠一窩啫，一講嘅話就由蛇鼠一窩開始真 係。 咁啊，既然啊係真係不謀而合嘅，不如我哋可能將來我哋嘅節目咧都係叫做不謀而合啦，或者啊或者啦，未必啦。咁啊，呢一個我哋嘅一個而家嘅部署啦，咁啊都會可能係幾個月後嘅事啦，係嘛？ 係啦，冇錯。 咁到時我哋睇下點啦。 係啦，等你呢度 朝住呢個方向去啦。 等你休息到，跟住覺得休息完之後，覺得自己進入狀態啦。 唔係，因為我哋都傾過咧，其實奇案啦，首先係應該陰謀先嘅次序，有陰謀啦，跟住就會有奇案發生，跟住需要有殯儀嘅服務啦。 係啊，呢個係好唔關事嘅，間唔間去。咁我 好關事啊！ 我諗下係啊，係要嘅。 奇案死人㗎嘛？ 唔係，上次加埋飲食咧，你話上次 係啊？你哋仲有邊？係啊，其實呢度好多人嘅，咁啊，逐個會問下做邊行嘅，睇下 cos sofa 嘛。 其實好多嘢都可以 cos sofa 賣嘅世界，係咪先？ 種花啊，跳舞， 係啊，畫畫啊，唱歌乜都得。 OK 嚇，咁啊，即係我哋將來會有呢一個嘅鋪排先。咁啊，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會譬如有啲即係嘗試啦，即係睇下即係插唔插到火花，或者會唔會因為咁而即係。 我哋可以之前去過 Adam 嗰度做過節目㗎啦，做嘉賓㗎啦。 首先其實 你覺得嗰次有冇火花？ 前晚啊！ 你翻到去屋企瞓覺嗰臨瞓著之前，有冇再諗翻轉頭？ 有啊，都掛住你哋啦。腦滿腦子都係你哋兩個嘅樣， 係啊，有啲咁嘅事 咁大鑊， 所以今日就揾翻你， 好重口味喎。 講下今日嚟到呢度咧，講奇案啦，咁就不過都關你兩個事嘅，因為都有一啲即係死者嘅，又有呢一個陰謀啊，特別即係有好多好多好多陰謀論嘅。 陰謀關佢事啦，死者關我事。 係啊，一個好極有陰謀意味嘅一個奇案，所以咧就真係絕對係揾阿 Adam 啦嚟到講係最啱嘅啦。呢個我知道你喺節目咧，你自己節目都有講過呢個案件啦。咁嚟緊咧，我哋呢一集咧就會全身去講呢件事啊。因為咧今年咧其實啱啱啦呢一單案就判咗啦，叫做應該話係有一個即係判咗佢哋有罪啦，但係就未定個刑期啊嘛，係咪？咁啊判咗呢個招哈爾啦，就話佢即係30條罪名咧都成立曬。完全成立嘅，咁而咧今年其實啱啱好咧，今日係幾多號啊？4月17號。咁其實咧，當年咧兩年前咧呢一個馬拉松嘅爆炸案咧，係4月15號。咁而咧後日咧，即係大後日啦，星期一咧，就係因為佢呢一件事其實係發生喺4月嘅第三個星期一嘅。咁大後日咧喺波士頓嗰邊咧又會有馬拉松嘅比賽啦，因為佢都會喺翻個舉行， 係冇錯， 係啊，咁所以今日講呢個最啱嘅日子啦，又真係不謀而合啦， 就不謀而合，真係。 好啦，今日歡迎曬咁多嘅 Adam 同埋阿仁哥嘅， 大家俾少少掌聲，人哋標下有幾多人，哇！你一個人到， 三個節目加埋， 真係好多人。 誒，東頭嘅彈在線同埋即係呢個陰謀背後嘅， 我邊有啫， 全部撈埋一齊， 成幾百人喺間房度， 幾百人喺間房度。 如果唔中意你唔會嚟啦，係咪先？首先。 很多少女慕名而嚟嘅， 唔係喺，同埋今日之後咪會中意你咯，啱啱 唔使忍住笑，你可以笑聲咁樣都 OK 嘅， 係啊，呢度好 free 嘅，我哋可以咧，即係或者一間你哋覺得有啲咩意見啦，可以即時咧，即係反映下，舉下手啊，即係講下你哋，我諗你啲聽眾咧，係咪都係好陰謀論嘅咧？ 唔係，佢哋比較上斯文啲、內斂啲。 啊，斯文啲，但係都應該係中意即係聽啲陰謀論嘅嘢先會成為即係你嘅聽眾。 會咯，但係問題我都即係講過啦，講搞兩次 talk show 咧，其實我問佢哋嘢咧，其實佢哋冇乜反應嘅，係嘅，係。 但係會唔會即係但係？腦裡面很多嘢諗咧，其實都 會嘅， 但係又唔好意思講出嚟，會唔會咧？ 聽陰謀論啲人其實已經係好陰謀嘅。 嚇！但會唔會喺網度就好多嘢寫嗰啲人嚟嘅咧？跟住出到嚟又唔講嘢嘅咧？ 係啊，都 係咯，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噶嘛。 嗰個老細啊， 唔緊要，你單單如果想寫，你可以打上個 chat room 嗰度，喺嗰度顯示出嚟啦。 係 啦，你喺呢度打到嗰度顯示 啊， 或者 call 老婆，叫老婆寫。 佢連社交網站啊 ，account 俾人 block 埋。 因為 社交網站個 account 都俾人幫埋，你諗下， 你咁邪惡嘅 政府得罪政府嘢定？ 唔係啊，都係陰謀論嘢咯。 你咪擺啲鹹嘢出嚟啊！ 哇，咁多人唔得㗎，原來你嗰度 唔係，因為而家實名制咗啊。咁實名制咗，你知道，如果佢一 screen 你嚇啊，即係等於有啲古靈精怪個名咁。 係啊， 咁點啊？咪要開翻啊？即係用第二個名開翻咁啊？ 冇得開啊！佢而家係 咪啊？ 好似話要轉翻個名，等一輪。 唔係，佢要俾一啲ID proof 啊，例如身份證啊，或者啲就車牌啊，傻嘅咩？點會俾佢哋㗎？ 又一個陰謀嚟㗎， 一定有一個陰謀啦， 真係陰公咯。 好彩用真名， 你真係用真名嘅啫，我都唔係用真名。 咁啊唔緊要啦，大家即係啊，咁啊睇下今日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喺我哋 chat room 咧度即係傾下啦，同埋即係今日又有兩位主持大家即係可以咧問下佢哋嘢嘅嚇，係嘛？ 我睇緊你個 chat room 嘅嘢。 嚇，有嘢我會讀俾你聽嘅，放心，冇人暫時冇人踩你。 冇人鬧我， 我擺呢度， 我擺。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仲細嘅招呼下老闆。有咩要出聲？嗱，查嗰啲人。 因為呢一單案咧就好多陰謀論嘅，我哋咧盡量咧就講曬，希望喺呢個半鐘裡面咧講曬出嚟，但係即係唔會係 cover 曬所有細節㗎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對於邊一方面特別有興趣，想知道關於呢單案嘅嘢咧，都可以即係問我哋啦。咁我哋俾張 flip 大家睇下先，今日嘅 promo。這個呢就是波士頓馬拉松的爆炸案，發生在這個呢就七百幾日前的，其實是吧2013年 是啊13年的4月15號沒錯， 真的仿如即係昨天，真係好近啊！真係兩年嘅啫。咁但係已經即係坊間好多嘅揣測啦嚇。咁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去翻咧呢一個兩年前，即係七百幾日前啦，呢一個案件呢個爆炸案嘅現場先。 2013年四月十五號，一個春光明媚嘅星期一，北美東岸時間下晝2:50左右。八岁大的孖展在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附近，和妹妹、妈妈和哥哥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爸爸的身影。突然之间，一阵强烈的爆炸声在孖田身边响起，转眼间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全身烧焦，奄奄一息，被爸爸提前一步去到人生的终站。与此同时，29岁的餐厅女经理 Crystal 同埋23岁的华人留学生吕玲子，佢哋都同 Martin 一样，在巨响之后忽然进入了鬼门关。死神在几万人之中选中了这三名牺牲者，他们的亲人承受住极大的悲痛，以后每年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都成为他们最不想面对的日子。 是這個最不想面對的日子又來了，每一年我相信他們都很難過這些日子，即是想起自己的親人，喂，跑跑馬拉松，看馬拉松而已，為什麼會即無端端會炸死的呢？這樣也都即是剛剛這一宗案審判的時候就即法醫呢都在庭上即講回呂令子的傷勢，待會可以補充一下，但不如我們先交代一下，因為其實有些朋友呢即他們未必或者我們的聽眾東頭的聽眾即他們未必說即這麼留意在遠在這個波士頓的這一宗案件呢即這麼多細節的，即可能真的不知道什麼事的，即純粹在報紙立過一下，我們講一點這個馬拉松的背景，仁哥你做了很多功課，我見你不如你說一下， 是啊，養一養先就其實他這件事就發 生在2013年的4月15號 星期一， 那天是下午兩點幾來的，兩點九個字的時間咁上下啦。咁當其實是佢係啱啱到，我諗係衝咗線一段時間嘅啦，已經 係。佢其實係第一個選手係即係跑得最快嗰個咧，就兩個鐘頭前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呢一個成個馬拉松。 因為我睇佢嗰套嗰段片咧，係應該係跟住到中段開始多人過終點，嗰下先爆。 跑得慢啲嘅，就慢慢陸續衝線啦。 就我哋譬如而家咁樣向前衝緊線，佢嘅左手邊未到終點之前嗰個位就有一個爆炸。咁但係其實咧。我看到那個爆炸咧，就唔係真係好，唔係好似係好犀利嘅啫。咁但係咧，就佢誒話係有260人啊，受傷，咁啊三個過身咁。咁誒係因咩事咁細嘅爆炸有咁大嘅威力咧？咁樣係啦，咁就跟住咧就係話見到喺 CCTV 見到有兩個人，係啦，咁就孭住背囊，係啦，咁就。鎖定了係佢啦， 鎖定咗目標， 係啦，咁就喺經過一啲未正式嘅途徑之後咧，咁就係追捕佢哋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俾佢叫做係開槍殺咗。 你講埋下一 part 啲嘢咯喎。 講埋啦。O K， 咁我哋今集嘅時間 ，Adam 又講啦，由歷史嗰啲嘢我哋交俾 Adam 講。 O K， 好。 嗱，歷史啊，知點解呢個馬拉松咧，即係。咁好好犀利嗰馬拉松啊！嗰時就 嚇馬拉松就歷史就好快咁講啦，咁咪即係悶死啲即係騎案迷啦嚇。咁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古希臘嗰個時候咧，就因為冇車冇任何嘢，咁就有個士兵打完仗之後咧，如果你勝利嘅話咧，就要好遠好遠咁樣咧，就跑翻去佢哋嘅國家度去依個嘅宣佈翻啲好消息，就係我打贏仗啊咁。咁就為咗紀念依一啲咁嘅情況下嘅話咧，咁馬拉松咧就出咗嚟啦。 咁但係嗰時呢一個咧，波士馬拉松咧，咁佢就117屆啦，當年嚇，咁就喺呢一個咧，逢係咧，四月嘅第三個禮拜一，咁佢就係愛國日啊嘛，係嘛，即係美國。我聽翻啲朋友講咧，原來咧，佢哋喺嗰邊咧就4月15號之前咧，佢就要交税嘅，要報税嘅， 報税日， 報税日嚟嘅。咁啊，即係呢一個愛國日，佢就紀念呢一個即係日子而。就有一個馬拉松的比賽啦，咁啊當年但係即係都有成20,000多人參加咗呢一個比賽嘅，咁啊有成即係500,000多人咧喺呢個跑道附近咧就即係話 welcome 啲親人啊或男女朋友翻嚟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咁講就係話當時咧頭先阿仁哥講過啦，最後出嚟嗰個傷即係傷者就好似好多，但係現場咧睇翻嗰個爆炸嘅情況。現場的情況又好像不是很嚴重，咁嗱，先解釋少少佢哋嗰個地圖咧，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究竟喺邊度爆炸咧，係咪先？咁我哋睇下啦，第九張相係啦，咁啊望一望咧，佢其實咧，等咗，唔掂張相。好，我哋講一講先，其實咧佢就大約咧喺呢一個終點站附近咧就爆咗第一個炸彈先噶嘛，咁然之後咧就過咗十幾秒咧。第二個炸彈咧就喺100米以外咧爆炸啦。咁啊呢啲或者 Adam 交代翻啦，其實呢啲爆炸案係咪通常都唔止一個咁樣？通常咪叭咁樣？ 會有機會嘅，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即係喺陰謀論角度去睇嘅話咧，就有一個問題出咗嚟嘅，就係點解嗱？你都知道成個嘅跑個路程好長嘅話，你要諗下點解個爆炸案會喺嗰個嘅終點線嗰度會發生咧？第一啦，第二嚟講咧，就係頭先阿花姐都話齋啦，就係話佢有好明顯咁樣成條片你睇到咧，就係兩聲爆炸嘅。咁兩聲爆炸咧，其實大家喺主流媒體都睇過嘅，就係嗰個爆炸係咪足以令到？咁多人傷亡呢嗱，依個我唔喺現場啦，我亦都唔想即係妄下判斷。但係喺嗰個情況下，當然啦，因為佢壓力煲係擺咗好多啲嘅釘啊，嗰樣嘢爆出嚟咧，咁當然一定係有一個所謂嘅傷害性啦。但係個傷害性係咪去到見到一啲嘅電，即係嚇電視又好或者媒體都好啦，見到就有人斷咗手、斷咗腳。係 呢個，我哋其實都有啲。相可以俾大家睇下，第11和12張相，我哋望一望咧。嗱，當時咧，你可以嗱呢啲相幾緊要嘅，因為你會發覺咧，嗱咁有啲品物爆11和12，有呢啲咁嚴重嘅爆炸案啦。你呢啲場面你係即係你會 expect 咗嘅，即係好多鮮血啊，係啊，好正常啦。咁下一張都係嘅。咁啊，當時咧亦都好多 即係相啦，喺媒體嗰度咧蒲翻曬出嚟咧，就係見到好多人咧就係成身咧鮮血啦，啊喺即係倒卧喺啲血泊裏面。咁但係咧之後我哋一間會講一啲 QK 嘢啦。QK 嘢啦，跟住乜嘢咧？ 忍住就係特登要忍到嗰一下，我發出嚟。 嚇咁啊！不過咧就睇我哋一間研究呢個陰謀論之前咧，咁啊，不如講下呢張相咧。哇！大家都即係傷得好嚴重，同埋好多血啊！咁 睇落去好似好淒厲咁樣。 係咁啊！呢啲人都係企喺咁啱企咗喺，即係好好唔好彩啦！即係 suppose 佢哋就應該喺個炸彈附近就企咗喺度啦。咁所以咧就首當其衝噶。咁啊，亦都要交代一下啦。三個死者啦，係啦，佢哋嗰個背景係點樣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就阿 Martin 啦，頭先就講過阿 Martin 嘅小朋友咧八歲嘅啫。咁啊，佢當時咧就原來爸爸咧就跑馬拉松喎。咁就同媽媽咧，佢哋一齊咧就喺度等啦，等佢翻嚟啦。點不知咧就係突然間爆炸嘅，咁啊佢就死咗。嚇咁咧，然之後咧就睇到佢個阿妹咧，佢阿妹咧原來咧就冇一隻腳最後。嚇咁我哋望一望阿妹妹啦。咁啊 呢個就係 Martin， 係 呢個 Martin 嚇。第八張，第八張相。咁阿妹妹咧，你睇到佢咧，其實佢係冇咗隻左腳嘅。咁阿媽咧亦都係傷咗，唔知係咪盲咗嘅？我記得好似係。咁爸爸咧 嚇， 爸爸咧就啲衫都爛曬啊！咁就比較叫做輕傷，反而爸爸 仲有碎片喺只腳度嘅。係 啊。咁阿妹咧就從此就冇咗隻左腳啦。咁另外咧就亦都可以講下另外一個嘅餐廳嘅女侍應啦，佢個名叫 Crystal 嘅。咁啊，第五張相。咁呢個女人咧，佢其實咧就係29歲嘅啫， 嚇 咁佢做一個餐廳嘅女侍應啦，咁佢好孝順啊嗰啲啦，就同阿嫲一齊住啦，啊咁啊當時有個故事幾慘嘅，佢原來咧就同啲朋友一齊去睇馬拉松，係咁啊唔知點解咧，佢將佢個身份證咧就擺咗個朋友嗰度，嚇咁啊跟住咧佢屋企人咧就收到電話啦，父母收到電話，喂你個女出咗事啊咁，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傷者瞓咗喺度啦。咁但係咧，佢攞身份證出嚟嘅時候咧，即因為嗰個身份證係嗰個女仔身上啊嘛，咁佢以為嗰個傷者係個女啦，咁但係原來唔係，係隔離嘅死屍先係個女嚟噶，咁咯，咁啊，即係呢個其實幾慘啊！呢個錯誤嚇。咁另外咧，亦都好慘嘅就係阿呂令子啦，即係佢沈陽嘅女仔嚟噶，咁佢就係去咗呢一個波士頓嗰度咧，讀書，咁啊讀咩咧？佢係讀統計學嘅，咁啊佢點解會當時喺嗰度做咩咧？俾人勾勾啦！ 當時佢喺嗰度，我都唔知啊。 記得咗咩？我知啊，你集中曬陰謀論嗰度。係 啊，哎呀，你咁樣篤爆我。 啊，咁我講啦，就其實咧，因為佢當時咧就係同兩個 friend 咧一齊去嗰度咧就睇馬拉松。 係 有朋友參加，咁佢哋咧就啲女仔著住啲高踭鞋咁樣啦。 哦，即係佢有朋友去參加，佢打氣。 係啦，佢同另外兩個女仔一齊去睇。 哦。 咁咧跟住咧突然間爆炸，突然間爆炸咧就佢就走唔切。 但係佢哋一齊睇㗎嘛， 佢哋一齊仔，另外嗰兩個女仔咧都傷咗嚇。咁有一個女仔咧係好恐怖嘅，佢就話咧，佢當時咧，佢突然間發覺自己個肚咧就穿咗個窿，咁啊跟住咧佢就見到啲腸咧流咗出嚟喎。咁啊跟住然之後點咧？佢就咧好下意識嘅將啲腸咧塞翻落。 你講傷咗嗰個？ 係啊，佢個 friend 啊，就將啲腸塞翻落去個肚度。然之後嗱嗱聲，砰砰砰咁就走咗去啲地下。 繼續形容啊，佢揞住個口，好似開始 feel 到你嗰啲腸流出嚟咁樣。 我唔係特登嚇你嘅，即係我想形容翻當時嗰個逼真。 即係佢逼放翻揞翻入去。 唔係你幻想下嗱，如果係你自己咧，其實你唔知你做乜事啲腸突然間流咗出嚟，你咪就咁推翻入去咯，正常。 流哦咁樣。 但都好痛嘅 痛啊！點啊？ 你流咗啲腸出嚟？ 唔通你知唔知嗰時我聽佢哋講啊？即係佢俾人斬嘅一個，唔知俾人斬啦。跟住咧，佢啲腸咧就一路行。 我講咯嘛。 你講係咪你講？ 係啊，我講。 一路走嘅時候，啲腸就喺度 執，一路執咯。 一路執，你真係執翻入去㗎。如果唔係你點啊？你一腸你就流血而死㗎咯喎。咁佢就好下意識咪塞翻入去咯。 好慘啊！ 係好慘。咁跟住佢就跑咗去個地下室嗰度匿埋咗。咁佢個依個朋友咧都醫咗好耐先好翻嘅，但係呂令子就唔得啦，死咗啦，咁樣咯。咁啊，成件事咧就阿 Adam 要講下少少啦，透露少少啦。即係嗱，我知道你啊，即係都好對依單嘢都嚇有深入嘅研究啦嚇。咁啊有人就話咧，依一個日子咧有啲 QK 嘅，偏偏要喺呢一個馬拉松嘅日子裡面咧。 放炸彈，一定有人放啦，炸彈不會從天而降噶嘛，係咪先？咁啊，點解要揀呢個日子呢，好像是有啲事發，有啲意義係咪呢一日？ 其實咧，四一五呢樣嘢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即係同呢一個嘅四月十五號， 好似唔記得支麥。 咦？ 有 支麥喺度， 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 平時一定 買啊， 平時一定啲靚麥。 點買啊？ 喂，今日係咪好慣？ 跌埋添。 嘅一個日月份嚟嘅，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唔好講日子住，就係講嗰一日咧，其實發生咗。頭先阿仁哥都講過啦，就係發生咗2:45啦，下個時間啦。咁其實咧喺2:45之前嘅話咧，其實有好多社交網站，甚至乎即係嗱，香港就唔係好多人就係玩 Twitter 啦。咁其實美國就好多人玩 Twitter 嘅。咁除咗係 Facebook 同 Twitter 以外嘅話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社交網站咧，就流傳咗啲咩咧？就流傳咗一啲所謂叫 false fact 嘅一啲嘅新聞。 False fact 嘅新聞嚇，即係啲嘅流嘢啦，叫做嚇流嘢啦，咁就真係瘋傳咗，因為咧就係喺朝頭早當日，即係四月嘅十五號當日嘅7:00咧，其實已經有國民，即係美國人咧，已經係睇到喺 Twitter 或者社交網站咧，已經有人報導咗呢一單嘢嘅發生㗎啦。 係，咁我哋要睇下 page 呢一個 page 唔係呢個 photo 嘅32張相啦。咁啊，原來 Adam 好想快啲講呢一樣嘢，本來諗住第三 part 講，不過而家可以講下，因為就係話呢單案發生前咧，其實已經係有啲玄機啊嘛，係咪？係 冇錯，有啲玄機 就係 個玄機咧，就係嗱除咗呢一單案咧，我諗我講陰謀論嗰個時候都有講過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謀殺案，即係我叫做被謀殺啦。被謀殺案嘅話咧，好多時係事先張揚咗，即係咩意思咧？其實就話件事本身係未發生嘅，但係喺社交網站或者 Twitter 呢啲咁嘅嚇平台度嘅話咧。就已經有了一個咁嘅新聞出咗嚟啦，但件事係未發生嘅喎。 好似逢係呢啲嘢咁樣，成日都預咗。 係啦，咁係咪話翻俾我聽？其實呢樣嘢係咪有人預設咗嘅咧，或者係做咗呢樣嘢，令到成件事就係更加撲朔迷離咧？因為你冇可能有個水晶球知道呢樣嘢，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可能譬如好似頭先我同花家姐講呢樣嘢，咦會唔會 schedule 咗啊？因為而家你知 Facebook 有個 schedule 嘅 function 噶嘛， 但係可以嗰個人自己改咗嗰個日期， 係冇錯冇錯。但係除咗係 Facebook 以外嘅話咧 ，Twitter 再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其實有一個 Twitter 改唔到嘅， 係改唔到嘅。咁啊 Twitter 有個即係。所謂的 下一張相 有一個叫做The Boston Globe 啦， 係 咪冇錯啦。咁呢個 Boston Globe 咧，我特登咧就圈咗左下角嘅 時間 嘅，係啦。個時間咧就係當日嘅四月嘅十五號下晝12:53嘅。 係，但 係 2:00先發生 嘅。係啦，其實件事係2:09發生嘅，仲要係千幾人已經係即係覆咗啦，同埋即係 favor 咗100多人，其實基本上已經。所以你睇到呢樣嘢。咦，會唔會係真係成件事係預設咗有件咁嘅爆炸案咧？ 係邊個 po 出嚟㗎？咁樣嗰段嘢？ 哦，依個就係個 Boston Group 啊，直頭係佢嗰個 係咩嚟㗎？ 係啦，一個 magazine 啦，叫做 一個 magazine 短嘅 magazine 出咗嚟嘅。 magazine 去報導一段嘢，但係佢係講話呢一個警察咧就會。將會係咪控制一個爆炸係咪？就係關於一個 Boston Street 嘅600棟樓。 Boston Street 冇錯。 咁 Boston Street 咧，正正就係馬拉松呢一個爆炸案嘅發生嗰個嗰條街啦。 冇錯。 咁但係你意思係話佢鋪咗出嚟之後，兩個鐘頭之後就發生咗呢個爆炸案？ 係啦，你話係咪幾撲幾個嘅撲朔？唔係幾撲朔迷離 啊！呢一個咁嘅 外國人發音真係好新 鮮，撲朔迷離為政府做嘢啦。 撲朔迷離。 其實我覺得呢啲咧，永遠都係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咧，想你去發現啊，即係硬係有啲窿窿罅罅咧，我希望俾啲線索你哋自己睇啦，係我唔講得咁多嘢。 即係有啲少有隱喻俾你。 係啦， 呢一個報紙係佢唔係官方報紙啊，係咪？即係嗰啲民間報紙啫嘛。 係民間報紙。 即係好似我哋蘋果啊、東方嗰啲咁。 係啦。 咁但係。佢要負責任嘅，無端端講啲無厘頭嘅嘢。 所以你講得啱啊！嗱，依個真係奇案嘅精神啊！就係發生咗之後嘅一個鐘之內，唔夠一個鐘，依個 post 係人間蒸發咗。 即你先話彈一彈出嚟就唔見咗 啊？唔叫彈出嚟嘅，因為佢十二點五十三分，其實有千幾人覆咗㗎。 千幾人覆咗， 係啊。其實有十二點五十三分至到佢開始爆炸係十二點九，都其實整個過程都兩個鐘頭，即係兩個鐘頭真係發生咗之後，佢見到依一份報紙，咦唔掂，十二點搭十個風就上咗嚟，咁啊即刻就斬咗呢個 post。 咁但係冇人去追究佢嘅咩都，實有人你擺過實有人知㗎啦。 冇啊，佢哋唔認咯，佢哋真係唔認。 哦 ，OK， 報紙唔認啊？ 唔認， 有得唔認嘅咩？ 冇，咁你 cap 咗圖，有啲話，誒你 cap 圖啫嘛，咁你 或者係 你做出嚟 PS 出嚟啫嘛，係咪先？ 有冇可能 PS 出嚟啊？ 咁當然一定有嘅， 因為呢個報紙咁。有人用了他的名字做這個 用個名字就應該就不會，但很多人就質疑就是說那個時間會不會是真的做了出來呢，或者各樣東西呢，這個是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呢，他用哪裡用什麼名字都不是最重點，最重點是他想擺出來告訴你，我知道先，我知咗先啦，咁有個痕跡俾你， 知道領導人會咩 咁啊？即係可能 我都預計過， 或者我解釋少少啦，因為可能好多奇案迷咧都唔係話即係太清楚。頭先我講過一樣嘢，就係除咗波士頓爆炸依一單案以外咧，譬如係 Paul Walker 或者其他啲嘅名人或者明星咧，係被自殺嗰陣時都係被自殺嘅話咧，其實好多蛛絲馬跡咧都話翻俾大家聽咧，就係話好多一啲嘅媒體唔係全部，一啲嘅媒體咧係事先張揚咗嘅。 你知話佢哋本身收到料又忍唔住講出嚟， 係未必忍唔住講出嚟，可能真係 by mistake， 即係話真係唔覺意係發放咗嗰個時間。九一一都係㗎，其實九一一朝頭早發生嘅話咧，當然我暫時啦喺我節目上未講九一一啦，但係喺九一一發生當日之前咧，其實有媒體，當然係唔係 CNN 啊或者咁大嘅一啲嘅媒體啦，但係真係有一啲媒體係發放過有關呢一單案嘅資料。其實 係，即係已經，你意思可能不是只是報紙知道，會不會呢？ 沒錯， 可能是很多份報紙，有這樣的機會。哇，那些是不是報紙高層知道呢？有沒有staff都知道 呢？我就是想帶回出來， 誰報出來的呢？ 我就是想帶回出來一件事，就是當美國有一些這樣類型的案件的話，其實它的 pattern，即係佢哋嗰個嘅模式就係永遠都係咁樣嘅。當出咗嚟發生咗，然後俾人覺得，咦？點解你事前會知道㗎？咁佢就即刻 delete 㗎啦，就會。咁嗱，嗰個用意喺邊咧？唔知道，個用意喺邊唔知道。但係起碼俾人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依啲咁嘅事件，第一個事件，第二個事件，呢個就可能真係叫做巧合啦。但係咁多嘅被自殺事件入面，點解會一路 keep 住會發生呢？呢個反而我哋值得反思咯。其實， 即係 Paul Walker 都係咁樣嘅，之前 Paul Walker 都係咁噶，係啊，佢發生咗嗰個汽車叫做爆炸案之前咧，其實早六七個鐘頭咧已經有人又喺 Twitter 度講，就係 Paul Walker 已經死咗噶啦。 已經死了， 係啊，咁所以依個有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問題嚟嘅。 我覺得係永遠都係有一班人係特登留啲嘢俾你哋去知道呢啲嘢。 係，咁啊唔知啲奇案咪有乜用啲奇案推理奇案嘅精神去研究下呢啲咁高層次嘅一啲國際陰謀咧？ 因為好多時其實呢啲國際陰謀嘅話咧，好多時都係會聯繫到一啲嘅所謂嘅神秘組織啦。 係，阿 Candy 話撒旦出 post 喎，係咪啊？ 撒旦 出 post， 佢係咁嘅諗嘢，天馬行空嘅。 哦 ，OK。 啊，喂，但係咧，阿 Adam 啊，嗰日咧呢一個四月十五號咧，其實咧就真係。哇！你話真係邊有咁巧㗎？原來咧嗰個奧克拉荷馬州嗰個聯邦大樓嘅爆炸案咧，又係呢一個依一啲 日 發生 嘅嚇。 咁佢就喺即係幾年啊？1993啊？嚇！即係總之九 時間我唔知，日子係一定係四月十五號 同一日。 嗯， 係嗰一個爆炸案死咗168人。 嗯， 好啦，另外2007年維珍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死咗33人。嗰個槍手自殺係咪？咁啊都係同一日，都係呢啲咁嘅恐怖嘅， 全部都係喺四月嘅 十五號， 冇錯， 都係呢一個恐襲。咁會唔會真係呢個恐怖分子就偏偏選擇呢一啲咁有象徵意義嘅字咧嚟到再搞事咧？咁樣會唔會咧？ 我就唔會講話叫恐怖分子嘅，因為咧其實我諗。整件事我想都是一些我們叫影子政府或者神秘組織真的 好嚇不謀而合咁樣去策劃出嚟嘅，基本上 係。咁啊 ，Sandy 就話咧，話 Sandy 好似都係你嘅 fans 嚟嘅喎。佢就話咧啲兇徒咧嚇 Sandy Wong 啊，佢誒咩節目都睇嘅，呢、這個好犀利嘅真係。佢咧佢個咧係啲佢係所有網台都參網台嘅節目咧，佢識揀啊，揀我哋兩我哋三個節目都有聽，真係識嘅。佢就話咧啲兇徒咧想引多啲差佬到現場，炸多啲政府人員。邊個兇徒啊？ 誰兇徒？別人炸了先來的政府人員你都不聽書的 Sandy 你真 的哎呀這樣玩你那這單案呢就 QK 在剛才已經滲了一點出來了、但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離奇的東西 很神奇的東西 包括呢就究竟是不是一個舞台來的呢、究竟那裡有這麼多傷者、是不是都是臨時演員是不是仁哥那些朋友來的呢、 我演藝界的層面等等會再說 是的演藝界層面即 是,、是不是有些即係林記啊，頭 咁樣 派咗啲， 係啦， 派咗啲人嚟。 但係成件事，我想同兩位分享一樣嘢咧。好多人咧，即係我出咗我哋嗰個波士頓爆炸案之後咧，好多人都問我，就是、其實美國政府或者甚至乎你講到哇，喺好秘密嘅成地組織出咗嚟啦，去炸啦，或者甚至乎引起人哋注意啦。究竟背後的目的是什麼呢咁我嗰集呢我係唔係咁多交代呢樣嘢嘅咁所以我今晚呢即係藉著花家姐呢個節目呢、我想再講多少少俾大家聽究竟背後的目的是什麼囉 經過咗今晚之後呢係呢個節目都會腰斬嘅會突然間喺網上消失嘅同呢個 就會交接就送咗俾阿Adam 冇啊冇，一定要你做，一定要你做。 離間我哋兩個感情，係咪想死啊？真係，我哋翻嚟咧，繼續咧追蹤呢一單咧咁離奇嘅呢一個國際大陰謀。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裝咗東頭灣道幾個月咧，咁就其實有好多人生嘅體驗啦。例如我哋去探過即係探監啦，去到見過好多都增加咗好多其實普通嘅即係我平時接觸唔到嘅常識啦。咁所以亦都喺幾個月度咧，咁啊花姐佢俾我試過做過一個監獄主持啦。咁其實等我人生即係學到各方面都學到好多嘢啦。其中尤其是阿發仔嗰單咧，因為我親身去探過嗰、那個即係嗰個犯人啦，咁同埋就依單案即係喺嗰個北新街個鑽石案咧，係令我好深刻嘅，因為喺冇物證、冇空氣，只得兩個人去到指證個兇手，而入到罪疗中心，我係好令我係好 surprise 嘅。 看這個節目好獲益良多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很喜歡看這些東西這個節目準備很充足還有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批判性的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很重要的覺得然後就之後就做了付費會員就看其他重播添啦其實就好一點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看過三四次以上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啲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奇案迷啦，就上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抉擇人哋嘅未來呢其實都好緊要咯。咁跟住之後聽咗一庭之後，就真係冇辦法自拔啦，就真係。好沉淪喺呢單 case 度啦，咁就不停咁揾料啦，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本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癲嘅嘢啦。 呢本係好明顯係死亡筆記啊， 係好癲嘅筆記啦。 我睇嚟我害咗你啊，唔好意思啊，多謝曬。 係自拔唔到咯，咁樣咯，咁好高興可以參加到呢三集嘅節目。